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过了小寒，即将迎来大寒。今天就是小寒的节气，其实越往深处走越是萧瑟和寒冷，所以呢在冬天我们总是会选择在室内活动。那在音乐厅里看一些古典音乐的现场，在酒吧或者是 live show 来听爵士都是非常常规的模式。那当音乐被发现更多的外延之后，也探寻出来很多越来越多这种跨越时间啊空间的这些可能，比如说旅途当中长久跋涉以后下榻的酒店里，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古典或者是爵士，也将成为住店的一种新的可能，旅行中的高光时刻吗？那今天永恒的魅力，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就是你可能会入住的一些酒店里的背景音乐和他们和音乐的关系。我是王卓，欢迎古典音乐无处不在，期待和你相遇的那一天。永恒的魅力开始喽。音乐无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潮流意识，经典永恒。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永恒的魅力。 小寒的节气，躲进室内听音乐，来到酒店里听一听酒店里的音乐和属于他们的音乐故事。上海的和平饭店，我们对于大饭店来说，或者是大酒店来说，这是非常顶级的，而且也有一些电影都是以和平饭店为主题。那它的前身环贸饭店呢，是由犹太大亨沙逊所造的，曾经有远东第一楼的美誉。那他的音乐在上海甚至在世界都是独树一帜的，在此下他的名人数不胜数，比如像梅兰芳、卓别林都是常客。那他的属性远远不只是一家酒店，更是当时远东鼎盛时期的社交的圣地，有女士不远万里只为跳一支舞，比如像好莱坞的影星马林·戴德利。要知道当时的这位大明星，他需要花上两个月的时间漂泊在海上，只为参加一场华贸饭店的社交宴会。那为何当时这个饭店有这样巨大的魅力呢？很神秘，据说得到了饭店主人沙逊爵士的亲笔邀请函才可以来这里参加宴会。那在这里呢，也有非常顶级的三架钢琴，是在1927年酒店开业之初，沙逊爵士特别向这个品牌的钢琴的父子来定制的，历时3年打造，漂洋过海来到上海。那我们现在听到的呢，就是刚才听到的肖邦的音乐，就是来自于钢琴家鲁宾斯坦。那在听到他的演奏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在想，下榻的酒店的名人里面，比如说像电影大师查理·卓别林，像美国的音乐家科尔波特，很多很多，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位女演员，其实他们都在此演奏过钢琴。为什么我说酒店有的时候它的历史很有意思，各个方面方方面面，比如说音乐也是他们历史的组成。来听一听属于卓别林的《拉格泰姆舞曲》。 和平饭店一听这个名字感觉特别有年代感，因为我们好像在很多的影视剧里面看到了关于它的故事，马上就会联想到我们所知道的那些。那除了古董级的钢琴呢，在很久远的那个年代里面呢，他们还拥有很纯正的爵士乐，选自当时时下最著名的，比如说电影乐呀，或者是很顶尖的爵士乐手演奏的音乐，比如本尼古德曼。那在一会儿呢，我们也会听到由他来演奏的音乐。那爵士乐在当时是世界上最流行的音乐之一，也是拥有纯正的爵士乐是衡量一个舞厅水准最重要的一个标志。那在我们现在推开酒店黄铜的旋转门，听一听上海老年爵士乐队的演出，成为了这个时代的风尚。那这支组建于1980年的乐队呢，是擅长演奏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旧上海的一些鼎盛时期的爵士的名曲，优雅的白衬衫，还有黑领结、背带裤，是他们标准的演出的装束。那如果有机会到那里面的话，我们可以去看一看他们的演奏。不过今天我们特别带来的，也是在真的是在那个年代，在和平饭店刚刚建成的初期，经常会演出的曲目，来自于著名的本尼·古德曼。 是小韩。那在这样的节气里面呢，我们进入到酒店里来听一听酒店和音乐的故事。他们有的是诞生了很著名的音乐的专属的背景音乐，有的呢在酒店里还诞生了著名的曲目，另外还有一些就是很多音乐家都是这里的常客，还有就是他们的乐器，比如说古董钢琴，有很多音乐名人都曾经演奏过。那下面呢可能会介绍的这一家呢是来自于德国的巴伐利亚酒店。那在这样的一个酒店呢，它是属于一个经典的山地的度假酒店，坐落在海拔1000多米的阿尔卑斯山的山脚下，空气非常的清新和湿润，让你觉得每一次呼吸都可以作为一种享受。在距离慕尼黑大概有100多公里吧，而且是远离这种繁华的市区的，目之所及都是绵延不绝的青山、茂密的森林，还有潺潺而流的小溪，再加上绝对这种静谧的环境，也是形成了一种风光旖旎的山水画吧。那在这里呢，我想听一听就能够感受到是一种走进了避世乐园、逃离喧嚣的归属感。那除此之外呢，在这样的酒店可能让人流连忘返的还在于它的文化艺术的探索还有追求，毕竟不是每一个度假酒店都是有着这种艺术格调的。可以来介绍一下，在酒店里有3间古老的图书馆，2间充满了传奇魅力的豪华音乐厅，还有1间超大的书店，还有很多琴房，让这里充满了浓重的艺术气息。几乎每个月都会有作家在这里举办阅读会，或者是邀请音乐家们来一场动人的音乐会。那在这里呢，可以既感受到古典音乐或者是爵士乐带来的这种治愈的力量，还可以聆听到世界各地作家他们所思所想，并且呢也是在讨论这个多彩的世界吧，用文学的语言，用音乐的语言。那今天我们一会儿呢也会听到就是著名的钢琴家阿格里奇演奏的音乐。享誉全球的钢琴家阿格里奇，还有布伦德尔、王羽佳，包括小提琴家卡瓦克斯、丹尼尔霍普，都是这家酒店的常客。那在2022年的1月16号，也是这个月吧，如果没有什么变化的话，就是我们所熟悉的钢琴家阿格里奇将和小提琴家克莱默还有大提琴家麦斯基就在这个酒店里会举行一场室内的音乐会。你可以感受一下，这个真的是让人觉得哇，这么高的规格，是挺望尘莫及的吧。那今天我们来聆听的所有的这些音乐也都是和酒店有关，也许是酒店的背景音乐，也许它就来自于这个酒店，诞生于此。音乐无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潮流意识，经典永恒。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永恒的魅力。 听听我们的冬奥广播剧来啦！1月22号起，每天下午1点半登录听听 FM APP， 在首页找到广播剧场互动聊天室，冬奥故事、冰雪之约、冬梦少年3个篇章等你来听，还能参与冬奥问答，抽取幸运红包，赶快上听听 FM， 双重福利等你来拿哟！ 以上为广告时间。这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在这个酒店里面呢，也会有这种顶级的音乐家，他们会举行音乐会，比如说钢琴家阿格里奇。那现在我们来聆听到的就是阿格里奇演奏，阿格里奇来演奏的肖邦。 在今天节目最开始听到的是鲁宾斯坦的演奏，他演奏的是肖邦的夜曲。那现在我们听到的阿格里奇他来演奏的前奏曲。 Thank you. 日相约内蒙古乌兰察布，漫步雪域草原，领略火山壮美，畅享冰雪，放飞自我。内蒙古乌兰察布 国家大剧院典藏之作《图兰朵》，1月18日至23日，新年巨献再遇14年，将迎来第11轮热演。歌剧大师普契尼《天鹅之歌》讲述东方浪漫爱情传说，黄金主创团队倾力打造，呈现深刻隽永的中国意境。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合唱团携手国内实力唱将，群星璀璨，演绎爱的救赎，一往情深，传唱爱之永恒。 喝讲究的人喝更讲究的酱酒，成天门酱酒以皇家品质、大师工艺匠心酿造，华都成天门酱酒，讲究 迎冬奥，上冰雪，陶醉平谷第15届渔阳国际冰雪季，欢迎您。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小寒节气，外面寒冷，躲在酒店里听音乐。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很多酒店和音乐的故事。那刚才也特别说到了，在阿尔卑斯山的脚下呢，有这样的一个酒店，很多音乐家至今都还在这里会开演奏会。那来这里来聆听80岁高龄的音乐家他们的演奏会，可能觉得天堂也不过如此了。这也是我们所熟知的钢琴家阿格里奇将会和克莱默，还有大提琴家米沙麦斯基，他们在酒店内在不久就会举行一场室内音乐会。那我们是没有机会到现场看，只能是感受这里来感受一下音乐家们他们的演奏。上半时段永恒的魅力，最后呢我们听到的就是阿格里奇来演奏的肖邦的前奏曲，有几首特别熟悉的。那现在听到的就是大提琴演奏家米沙麦斯基来演奏的我们熟悉的《天鹅》。永恒的魅力第二时段正在你的耳边，我是王卓，欢迎回来。 Thank you. 古典音乐无处不在，总有相遇的那一天。那今天我们的相遇就是来聆听和酒店有关的音乐的故事。刚才听到了米莎麦斯基的音乐，那现在听到这段音乐和两位音乐家有关。这是来自于莫扎特著名的第四世交响曲的第一乐章，那他的演奏的乐团呢是维也纳乐团，指挥呢是卡拉扬。那说到卡拉扬和莫扎特，有人会说，哎，这一定会和维也纳有关吧？是的，那维也纳的一个酒店也要出现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了。维也纳有一种甜品，有一种经典的巧克力，叫做萨赫蛋糕，你还知道吗？这个萨赫蛋糕也是诞生于这个酒店，它的基因里呢却流淌着音符。酒店是在莫扎特的故乡萨尔茨堡的边上，每年都会吸引来到萨尔茨堡参观音乐节的宾客。那此外呢，在酒店还有一位著名的常住客人，当时就是卡拉扬。卡拉扬喜欢车，在酒店门口呢经常停着他的一辆爱跑。那在结束排练回家前呢，他总会在这个餐厅的一个舒适的角落里点上一盘炖小牛肉，每餐一顿。当多年以后酒店门口再次停上这辆车的时候，周围的人们似乎认出了车的原主，甚至还在想卡拉扬会不会拉开车门从里面出来呢。而后就是粉丝还有记者簇拥下走进了剧院，谁说不会呢？那今天我们来聆听的也是他们的合作。 点无处不在，总有相遇的那一天。嗨，我是王卓。听到的是普契尼的名片《蝴蝶夫人》当中的美好的一天。在刚才提到的这个维也纳的酒店里面呢，很多套房都是以古典音乐的知名曲目来命名的，比如说像莫扎特经典的剧目《魔笛》命名的《魔笛套房》，还有普契尼的名片《蝴蝶夫人》命名的《蝴蝶夫人套房》。你知道吗？我看到了酒店的内景，像刚才提到的蝴蝶夫人酒店，在酒店的墙上还会有这些主人公的一些画像，那还真是让人觉得挺置身于音乐歌剧当中的。那今天是小寒，我们一起来聆听的是室内，也就是酒店里的音乐。那可能是他们的背景音乐，可能是他们和音乐的故事。那曾经有这样的一个酒店，不能说曾经哦，就是现在还会有的。这个酒店呢挺有意思的，它呢是受了北非还有西班牙葡萄牙传统的这样的影响，它的设计展现了现代和古典交织在一起的对称美。其实它这个酒店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酒店里有一架来自于奥地利的非常非常著名的古老的钢琴，制造商的钢琴，它也传承着维也纳音乐之都的文化传统的手工制作的匠艺。在酒店里呢，专门有艺术总监，他呢是负责一切和艺术有关的事物，比如说花艺的布置啊，管理图书馆啊，还有很多艺术品的规整。另外呢，他们还会特别为客人的喜好而服务，比如说客人如果喜欢花，那他们就会准备一桶花；客人喜欢音乐，他们就专门会为客人准备一张喜欢的 CD 唱片。那在酒店里的音乐选择上呢，他们也都是在不同的场地传递不同的特色，比如壁炉的酒廊就会演奏爵士乐。那我们现在也稍微换一换钢琴来演奏的有着爵士风格的音乐。